就这个吧。 襄公仔细挑了一会儿后，指着一叶中间金字，黄诏师照笔圈下。 富贵富贵， 难得托你办事，用现在的话怎么说来着，走后门。 哎呀，这是哪儿的话，我这后门随时为您开着。哎呦，今日辰时你得抓紧着了。 那便先告辞了， 再会。 襄公直接送何峰去了玉望台，108廊房，各不出暗迷忘魂汤，押解来的男女鬼魂需饮此汤方可忘却前尘。何峰还保持着襄公隆起的虚影，毫无意识将有一阴差灌入迷汤，刚下半口，他陡然醒过来，竭力挣扎，将那汤洒了个净。阴差盛了碗新的来，见他不喝，拿起铁钩正要强行灌下去，襄公现形在一旁心疼地说： 行了行了，放他过吧。 他从袖中掏了个魂豆给阴差，此物对阴魂甚是滋补，阴差高兴地收下。 你谢江大人。 何峰被放行过去，襄公一路护送他过奈何桥，渡百里望川，直至南方。卡的时间刚好，婴儿刚刚降世，襄公放出他来。 去吧。 何峰不肯，挣扎着不愿投生，襄公一脚将他踹了进去。孩子不哭，医护人员又是打屁股又是弹脚底，他还是不哭。 你若死后不犯杀孽，何至于几十年苦刑？功过相抵，至少也能投生好人家，或荣升武官，却偏偏为情所困。 襄公略有不舍，叹息： 自打十一殿开设，你我相伴也算最为长久，如今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 襄公见他哽着呼吸不肯透气，无奈地摇了下头，他往婴儿体内舒了口气。 知道你不放心那个姑娘，我去将她那天眼关了，稍动命格，保她一世平安便是。你且好好养着，安心过完此生，日后再见。 襄公刚离开，产房便传来一阵清亮的啼哭。 是男孩。 护士将孩子递给周真荣，他喜悦地从护士手中接过孩子。 姓管，周回，小周回。 卫生间水声哗哗，季童足足在里面待了40分钟，吹完头发出来，看到周回趴在桌上睡着了，他轻声走过去探了眼，找了条毯子给他小心地披上。他蹲在桌旁，下巴抵着桌角看他。 睡得这么熟，定是累坏了。 季童左脚麻了，用右脚撑地蹲着，不一会儿右脚也麻了，稳不住身子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他小心站起来，关了桌上的台灯，蹑手蹑脚上了2层卧室。他趴在栏杆边一直望着他，生怕一个不注意他就像从前一样忽然消失。他不想再经历分别了。约莫半个小时后，周回动了下手臂，季童赶紧缩回脑袋躺下。他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，明明是朝思暮念刻骨铭心的人。听声音，周回进了卫生间，里头传来水流声，他洗澡去了。季童瞪大着眼，掰着手指算他的年纪。 再怎么算，最多也就17岁了。 周回很快冲完澡，怕吵到他，没有吹头发。季童听到他出来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屏住呼吸听下头的动静。周回在客厅停住了5秒，轻声地往楼梯走。季童攥紧被子，却听他走到一半又下去了， 他找到杯子，倒了杯凉水，站到阳台。他望着窗外，季彤探头看着他， 好想冲下去，紧紧地抱住他。 何风， 周回。周回回头望上来，见季彤趴在悬空的二层平台木栏边。 吵醒你了？ 没有。 没睡着吗？ 嗯。周回放下杯子往客厅走，站到平台下，微微仰面看着他。 在想我吗？ 嗯。 桌子底下白纸上面画的是什么呀？从前是杀的人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。 是救的人，是我做过的手术。屋里没有开灯，季彤的眼睛黑漆漆的。 哼，好多呀。 我都34了，上班很多年了。 你一点也不像30多岁的样子。 那像多大？ 嗯，比我大那么一点点吧。 哪有，我比你大了一半，所以你到底几岁了？季彤一本正经地问他。周慧知道他的顾虑。 我在澳门出生，3岁国籍迁到了加拿大。 所以呢？ 嗯，如果父母同意，我16岁就可以结婚了。 你16了？还是17？不会15吧？ 你的注意力总不在我的点上。我今年125岁，可以吗？ 他侧过身，从背包里掏出身份证件，抬手递给他。 你自己看吧。